僵尸先生第二部，原著黄英、骆泽之、黄炳耀，后期志聪，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第二十六章，上回我哋讲到文才卒之都醒翻，九叔同怪老子咧已经开始准备正面交锋噶啦，咁啊处理好小红嘅鬼魂。叫阿秋生咧帮手过啲阳气九九小红之外，九叔就随即拉住文采准备起坛斗法啦噃。而另外一边厢咧，宝少啊跟住怪老子慢慢啊度翻自己屋企啦。宝少一边行个心啊十五十六，猛猛怪老子一问啦： 啊法师点办啊？佢哋如果听日一早醒翻，咁啊，嗰只咁嘅仆街文才一拆穿咗我哋，咁我哋啊走路都走唔切噶噃。 怪老子啊冷哼一声： 听朝，使乜等听朝？我谂佢而家就已经醒翻啦。 吓，咁啊，咁点算啊？ 放心，定啲嚟啦。你而家先去请何老板过嚟。我自有办法的。快啲去去啦。 宝少听到咬岌头二话不说就走出去何老板屋企嗰边。而怪老子已经就喺宝少嗰间二楼将身上边嗰啲硬硬罐罐一樽樽咁揞晒出嚟，就匿喺屏风后边搞紧事情啦。二楼个房门一拱开，宝少攞住何老板只手，两个人就踱步入嚟。 啊，何老板，你又唔系成日话想睇下我屋企啊有啲咩收藏古董嘅？啊，择日不如撞日，我见你咁夜都未瞓，今晚啊真系漏爆噶啦。等我叫下人准备啲酒菜帮你压下惊啦，好吗？ 啊，好啊，宝少，哎呀！阿拉都是第一次过来你的贵地方噃。 唉，乜说话，反正大家都就嚟系亲家噶啦嘛。 何老板听到宝少咁讲，心里边自有算盘噶嘛，面上边亦都系好唯唯诺诺咁讲啦。 啊，梗又系，梗又系吓， 嚟入嚟随便坐。啊，阿福。准备啲酒菜，一阵间攞入嚟啦吓！ 一边讲，轻轻啊掩埋到房门，而怪老子咧已经喺屏风后边一闪而出，慢慢就行去张台旁边，一边啊笑住： 啊，何老板，唔使客气啊，随便坐，随便睇啦。 宝少一路拉住何老板，就行入间房个陈列室嗰度啦。 诶，点解？你啲古董空溜溜嘅咧， 宝少一睇系喎，啲古董啊早啊俾小红一件件掟晒落去俾文才同秋生接住噶啦嘛，个架啊所剩无几，剩翻一两个好巨型嗰啲大花樽啊冻喺度，不由得讲啦， 啊系咁嘅，今晚啊就系、是、剩低呢两个，其他嗰啲我叫下人攞咗去抹啫嘛，系嘛？你睇住先啦，呢、這个花妆系不得了啊吓、啊！你睇下上面啲做工吓、啊， 一边讲一边啊拉住何老板行过去，而啱啱经过怪老子身边嘅时候咧，怪老子啊随手一掹，就掹咗何老板条头发落嚟。何老板成个人打咗个冷震， 诶，呢度系咪有蚊啊？ 宝少啊醒水啦， 阿蚊。冇蚊啦，不过呢几日呢，哎呀，天气唔好，好多蛇虫鼠蚁，所以咪叫啲下人啊抹干净，睇下有啲咩躝咗入个樽里边啊，及时保养下咁啫嘛吓。 一边讲，个身啊向前挡咗一挡，怪老子啊将条头发一揸，就揸喺拳头里边，双手拱一拱就讲啦： 两位慢慢欣赏。我睇下啲下人送咗茶点嚟未啊？ 讲完拧转头啊，走去屏风后边。宝少一路拉住何老板，东拉西扯。怪老子喺屏风后边呢， 做咩呀？首先就将何老板条头发掹出嚟。嗱，佢身上面成身都系袋，仲有好多樽樽啱啱嗰啲嘢㗎喎。喺屏风后面就戚咗隻酒程出嚟。个酒程就唔系好大嘅啫，大概人头咁大到啦。一掹开个酒出盖，喺里面一立，就立咗隻拳头咁大嘅癞蛤蟆出嚟，就放喺案台上面。拧转头望望，冇人睇到啦。随即隻手一翻，一把刀仔就出现喺手心上面，揿实隻癞蛤蟆，调转刀仔向癞蛤蟆个肚度一解，随即个癞蛤蟆啲内脏啊，全部俾佢滋杀出嚟，就癞蛤蟆个心口嗰度啊，就挤出咗好似啲鱼春咁样一粒粒红色嘅血流出嚟。只见呢个怪老子攞起只匙羹，就将挤出嚟嗰啲癞蛤蟆嘅肉瘤咧，剥咗几粒，就放咗喺隔篱一只杯里边，然后就拧开另外一个罂，罂里边咧就放住一粒一粒好似胡椒粒咁样嘅嘢，跟手嘅如发炮制啊，呢一罂啊落啲啲，嗰一罂啊落啲啲，好似人哋调酒咁样。而呢个时候咧，啲家人就已经将酒菜攞入嚟，宝笑招呼佢哋出去啦，咁样就拉住何老板啊坐过去。而怪老子呢边咧，已经将呢一杯落咗料嘅药酒就搞掂咗啦，喺屏风里边慢慢就度出嚟。哇，个杯啊，仲冒住一股咁嘅青烟噶嘛！宝笑见到怪老子行出嚟啫，用个身一遮，跟住怪老子就将只杯就交咗俾个宝笑。宝笑喺后边一兜啊，接过嚟，一边对住何老板嚟寒暄啫。喺台底又抽咗一樽用人参浸住嘅药酒，对住阿何老板就讲啦： 啊，何老板，你睇下呢樽系乜嘢嚟嘅？ 何老板啊，望望，哇，咁大支药酒，中间系几条人参，下边浸住啲药材啊！一打开个酒质啫，一股酒香就飘出嚟。哇，呢樽系好嘢嚟噶喎！ 啊，何老板识货啊！ 随手就将左手嘅酒杯一样不经意咁就攞出嚟。嗱，咁以前啲人三袖笼就比较阔嘅，容易遮住嘢噶嘛。咁佢左手加咗料只酒杯咧，向上啊递到高高，啱啱啊举高过何老板只眼。咁何老板啊见唔到里边有嘢噶噃，只见宝少攞住个壳仔喺支人参药酒里边啊滗咗一羹，慢慢咁就嘟咁一嘟满咗只杯。 嗱，何老板，呢樽嘢啊，我啊珍藏好耐噶啦，哎呀，你知我啦，平时就冇乜嗜好，系嘛？咁啊，男人咯、啊，你一明噶啦，系嘛？ 一边讲，一边咸咸湿湿咁望望何老板，从佢个头咧一直啊望佢嘅裤囊，跟住嘴角瞄瞄，何老板啊顺住宝笑眼光望望啦，随即嘅心领神会。望望宝笑， 啊，我听讲何老板都有几房妾侍，啊，最近又想添丁、啊，呢杯酒咧就应该帮到你啦。 何老板一见到呢支咁嘅药酒，真系好嘢嚟噶，自己亦都见过阿世面，对于啲货品嘅精良咧，佢都心里有数。呢啱咁嘅嘢啊，斋系啲药材咋，成间屋都可能冇佢咁值钱呢。随即起身，两只手就接佢只手杯，宝笑同佢讲： 嗱，酒呢一定要一饮而尽，咁随住酒劲呢，药效就发挥得更好，好系宝噶。 何老板啊，急不及待，双手接住个手杯，黑埋只眼，一股浓烈嘅药材味，当然个里边有啲腥腥喝喝啦，咁佢都明嘅，药酒呢多数都会浸下啲咩鬼嘢蛇胆啊呢啲乜嘢㗎啦。当时都冇考虑啊，噗一声成杯又拍咗，摸摸自己嘅肚，哇，当堂一股暖流由丹田直上头顶。而正当喺呢一个时候呢，只听到怪老子身后嘣嘣嘣嘣一阵皮鼓声响起，何老板当堂眼神一呆，再一歪，成个人好似抽搐咁样，左喐喐又喐喐。而就喺呢个时候，宝笑嘅笑容就收埋，亦都收返埋嗰支价值连城嘅药酒， 慢慢就行在怪老子的身边，而怪老子的手上边亦都多了一只两只拳头咁大的皮鼓，嘣嘣咁就敲咗起身，而随住鼓声，何老板就好似而家啲丧尸片嗰啲丧尸咁，以一个好唔自然嘅姿态，左脚一跨，右膊头一戚，成个人就喐咗起身，一步步侧住个头咁就行出咗宝少间房门口。而另外一边，九叔同文才就已经布置好四合院嘅天井，只见到天井正中就放住一个酒程，酒程上面插咗几柱香，九叔就画咗个好大嘅八卦图案，而围住八卦图案呢就环形咁摆住三七二十一眼油灯，而天井靠近大门口嗰度呢，九叔布置咗个大法坛，法坛上边两支手臂瓜咁粗嘅大香啊，就已经冻咗喺度啦。法坛正中间放住个黄铜盘，盘嘅左边呢就放住一碗米，右边呢就放住一碗朱砂，前面仲摆住一扎扎未开封嘅香啊。而文才听住九叔嘅招呼呢，自己就行入咗个八卦图案里边，盘膝啊坐低，拧转头问师傅啦。 师傅啊，佢哋真係今晚会嚟？几时嚟啊？你话佢哋 可能马上就到，又可能晏啲呢。 可能咁啊，真係几时啊？师傅 九叔就望望佢， 你问我问边个啫？ 文才当堂收声。 咁我明啦，师傅。 明就得啦，闭目静坐，唔好乱喐啊。吩咐完啫，背住张手就行咗去小红间房啦。咁九叔都未行到房门口啫，房门口嘢声就打开。小红嘅娘亲摸住个门口，一边行出嚟就一边嗌： 啊，九叔，九叔啊，你啊快啲嚟啊，快啲嚟啊！ 九叔嘅两步行上去苦苦， 老太做乜嘢？ 文才见到，啪一声起身。九叔就知道呢条友仔又唔安分噶啦。拧转头指文才， 你坐返低，冇喐啊！ 文才即刻坐返低， 老太有咩唔妥呢？ 一边扶住小红嘅娘亲，一边就行入去啦。一入到去见到九叔嘅当堂拍拍自己额头， 屌啦，妈叫咗你唔好嘴对嘴㗎啦。 啊，系咯，我摸一摸小红啦，两个就嘴对嘴咁就 九叔个扶住白耶婆坐低， 得啦，交俾我啦。 一边就拧住个头，三步夹埋两步行咗上去，一手揿住小红额头，一手揿住秋生额头，两只手一分，秋生啊成个人倒吸一口凉气，眨眨眼，忽忽个头。九叔就讲啦： 我叫咗你唔好嘴对嘴噶啦，吸干你啊衰仔。 秋生啊连随讲啦：啊，唔关我事啊，师傅，唔系我想噶。佢系咁样吸下吸下，我成个人就俾佢扯咗埋去，佢喺度扯我就唔系我扯佢。九叔啊，随即望望小红，见到小红嘅鬼样，面色就已经开始有啲红润啦，咬咬头，跟住就同秋生讲啦： 我唔理你系佢扯你，定系你想博懵，好现实嘅啫，你想多几年命嘅，你自己睇住嚟啦。 秋生啊，苦瓜干咁啊，面口望望九叔。我尽量啦，但我真系冇呃你喎，师傅。 屌，条命又唔系我嘅，你噶嘛？ 一路指指秋生，拧转头行翻出去。而小红个娘亲呢，亦都摸到小红隔篱，一边呵住小红个背脊。 啊，多谢九叔关心啦。哎呀，啱啱真系吓死我啊！ 唔紧要嘅，老太，你最紧要就固实佢哋，唔好俾佢哋再。唔好俾佢哋做似啱啱咁就得啦。 随即个拧拧头行返出去啦。而文才呢个时候呢，面红红，鼓起抛腮啊，对住九叔讲： 师傅啊，师傅， 你又搞咩呀？坐一阵都坐唔到，身痕咩？ 哦，唔係呀，师傅。个肚唔知做咩叽叽哩咕噜咁样，可能系食错嘢。我啊想去茅厕开大。 九叔个拧拧头，坐喺张椅上面讲啦。 唉，懒人啊，多屎尿，去啦！ 文才就哦咗一声，起身揞住个啰柚，一步步咁啊夹咗后边。 你行还行，你唔好放屁得唔得？ 师傅唔好意思啊，呢啲嘢忍唔到。 一边讲，一边就夹咗后边嘅茅厕啦。而喺呢个时候，小红个娘亲又摸出嚟。 啊，九叔啊，九叔，佢哋又黐埋咗啦。 九叔啊，起身，拧拧个头。 唉，呢只咪衰仔真系。 随即就扶住老太行执小红间房啊。而文才呢，搵到个茅厕坑，一踎就踎喺度解放自我啦。而文才啱啱除条裤踎低放咗个屁啫，外边嘅巷口就出现咗一条人影。只见到原来就是何老板，何老板的右手就拿着把猪肉刀，头啊侧住一边，夹下夹下，成身一个好不协调的动作，左脚一跨，右脚一夹，成个头仲戚下戚下咁样，嘴角仲流住口水，慢慢就踱咗去文才嗰边啦。咁好啦，睇嚟就是怪老子嘅借刀杀人之计啦。咁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